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06，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最近真是好久不见啊，因为我稍微休了一个小假，小假过后呢又回大家搜罗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推荐，所以今天呢我邀请我的好朋友们做客我的节目，和大家一块聊聊咱们京城有什么美食美酒好玩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三位朋友将会和我一起聊一聊京城搜食记这个话题，欢迎你的加入哦。给大家隆重吧推荐一下我今天三位好朋友，首先这一位，哎，是我们的这个同行，北京电视台美食地图的编导孟莹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 你千万不要羞涩。 我怎么羞涩了？ 你要拿出你的正常水平来。 就是哪种水平？就是平时那种水平吗？ 就是不着调的水平吗？ 就是没调过。 很快就暴露了。另外这一位呢是孟莹同学的好朋友，由孟莹来介绍。 啊，这位是我好朋友鹦鹉厨房的温赫赫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鹦鹉厨房的温赫赫。 这个名字暴露了我们的这个出生年代。ABB 结构是吧？ 对对对对， 其实秘密是我也是个 ABB 结构， 也是 ABB 结构， 对，我隐藏了多一个 B。 所以我只是把苗珊珊化为了苗珊，这样方便大家好记，但是听到 ABB 结构的名字就觉得分外的熟悉啊。 对， ABB 结构，其实我这名字也还挺逗的，原来上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管我叫温好好，然后那个时候高中有一个语文老师也管我叫温好好，我心里就在想，嗯，这不是教语文的老师吗？为什么会把我的名字给叫错？嗯， 其实真的就这个贺字吧，落在一起或单个用的时候我就稍微会心头一揪，是吧？要揪那么一两秒，反应反应。好，再次欢迎孟莹和温赫赫。另外呢隆重推出的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美食大人王燕，欢迎。哎，这是你自己管的这块啊。 哦，好，大家好，我是王燕。 嗯，你怎么给摁了？我刚给你开开。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燕。 我们镜头在前头呢。这儿你看找不着镜头吧？虽然我们是一个广播，但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广播节目，所以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长什么样子或者我们直播间的样子，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寻找潮流梦工厂，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同时呢在一直播平台上的朋友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以及在微博上面寻找活力982，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我们的直播间呢有将近10个机位，所以呢堪比美食地图。 不要跟我们比，不要跟我们比。 比不过比不过，但是很难讲，我们是融媒体的这个全新创意，所以希望听友朋友和网友朋友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如果您知道身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欢迎您和我们的节目一起进行一起搜罗美食。好，节目一开始呢照例进入到我们的常规板块潮流风向标。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朋友，由于你坐在了主宾位，而且是我的身边，请你一直保持微笑看前面，不要老看手机哦，不然导播老师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不切我的镜头了。要不要影响我？好，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我也邀请三位好朋友一块聊聊，顺便可以了解一下最近的一些新发生的事儿啊。首先咱们要聊的话题就是香山，因为每到这个九月底的时候大家开始摩拳擦掌，十月份要进入红叶季了，好像香山每年这个时候就是人爆棚啊， 就是其实爆棚，就根本就是 挤得进去吗？ 我反正有一年是正好赶巧了，是我妈非要十一的时候去那个香山，我说咱不能平时去嘛，我妈说哎呦不行，你大姨也不行，你三姨也不行，那十一去吧，我们就真的十一的10月5号去爬了一回香山， 结果 我的妈哟，根本都 就我也比较胖，我也比较懒啊，我就说你们爬着，我慢点爬，就我妈阿姨们都没上去，就根本挤不动，就可能到上面人少点，但是基本上一半就下来了。 为什么人太多是吗？ 不是说这样，第一我们到晚了，就是你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其实已经8点了， 嗯， 但你知道从那个是五环吧，五环路上下来到香山的停车场，你基本上要开就一个小时。 对，就那特细的那个上山的那条路， 就那个双车道，反正就特窄， 只有两条车道，一个上 一 个 下， 对对对， 本来就窄，再加上人流又比较大， 就比较集中，就可能平日就工作日还好一点，但是一到周末或者十一的时候，就人都是爆，就爆炸的爆，就然后我就特别的。象征性的爬了几个台阶，我就然后他们下来的时候我说哎呦人特别多，我说我都爬下来了，我都上去就下来了，没有人相信 我，误会了我以为咱们聊的是去鬼见愁那段，结果你说的是进门口那段， 进门口那段我就有台阶，我真的爬台阶了，有十个就也就那样了，真的人太多了， 无言以对，你知道吗？我就想 就我比较害怕人多，因为我怕比如小孩给人撞一跟头是不太合适，但是真的是人太多了，就十一期间真的是确实也好看啊，确实也好看， 但实在人流太大，再加上以前就是公园管理处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控制，因为实在是太多人了，所以今年有一个好消息，算是好消息吧，算是可以控制人流，帮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红叶季的欣赏体验，一个好的举措就是香山公园管理处日前发布了公告，10月1号起呢将会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届时每天最大的销票量是这个7万张，当天如果达到了最大的售票量之后将会停止售票。此外在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香山公园的管理处将会启动分时段的入园管理措施。另外说一句啊，有一些朋友因为住在香山周围，或者是就算不住在那周围，会有一个习惯，喜欢定期去香山， 嗯， 爬香山，有 溜达溜达，对， 还有背泉水的哈，我记得。反正持年票、季票、月票以及各类优待票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只能在指定时间内入园游览，所以在公园门口会立一个牌子。如果您持有这个常年的年票，怎么个入园办法？这些临时比较高峰时段能不能用这个票，到时候您要看一看用票须知。这个红叶观赏季我记得每年是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一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差不多 对吧，所以很多人以为十一期间去，其实最高峰是10月中旬，10来号， 它入那个入深秋以后它的叶子变得会更好看， 嗯，更红更红的， 天凉了吗？ 天凉了， 那上你看完红叶下来吃顿火锅的样子， 其实就看一看就好，你就是在半山腰，哎，不用爬到鬼见愁上面， 那就我那是对的，爬几节就完了， 关键你是刚进那个香山那公园门可能就掉头走了，选择它下面的某一家农家乐就开始搓起来了， 农家乐， 对 你们俩这画面我都不好意思打断你，我刚才也撒狗粮，你知道吗？两互相对视，我就切另一个镜头了，我简直！你知道，因为刚开始我用了另一个机位导播老师，然后呢，那个赫赫是靠前一点的，然后那个孟莹莹是靠后的，结果我发现哇，刚才这个两人更恩爱，你知道？王艳，你知道你坐在我旁边是对的， 我也觉得是。 其实我是上周有去了一趟香山，我发现现在一个是香山，还有包括像颐和园这种原来小时候老去这种公园，现在好方便，你直接不用排队，拿那个二维码一扫就可以买票了。 现在是吗？ 对，非常方便。然后你去那儿，你再买完以后，他会给你生成一个二维码，你进到那个公园门口的时候，你一扫就进去了。 哎，我好像前天去长公园 也这样吗？ 就是俩人买张票给卡片儿，有二维码，但是飘就跟地铁进站上， 对，就 嘣，对， 就进去了。 然后我就去攀了个岩。 哎呦喂，少来，我怎么不信？ 哎，我有照片。 你现在一会儿发给我。 我爬了7个。 孟莹莹，你现在发给我，我们台有一个很牛的 Apple TV， 现场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就 你一定要有图有真相，我跟你说。 然后你知道什么？ 你发给我。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就是我为什么要夸下海口，答应人家陪人家去攀岩？ 为什么？ 就是 你跟人赌了点啥？许了点什么？嗯。 吃饭说下午运动运动吧，我说运动运动，咱说咱去长公园，我说行啊，遛个大弯儿呗，现在天也这么好是吧，然后我就进去，然后姐就带着我去了那个小湖边，我就看见好多什么羊驼呀小兔子呀就咩羊啊什么，哎呦挺好啊，调点情操，然后姐直接进去来2双4.1的鞋，就直接就上去了，大姐上到顶了， 我就想人都上到点了，不能示弱呀。然后我就爬了七个，我就跟小哥说不行，放我下来，真的不行。 照片呢？ 给你发，真有。 哎，等着，我现在就等着，一会儿我就连我们的 Apple TV， 连不上，连不上吧，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 哎，总之其实刚才赫赫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香山啊，普通游客最早好消息就是可以提前五天预约，就不用当天才会买票。所以如果你已经计划好了几天之后我要去香山，或者带朋友去玩，比如外地朋友来了，普通游客最早可以提前五天在网上预约购票。然后根据通告呢，团队游览和普通游客的预约方式是不同的，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团队游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香山公园服务号几个字，上传相应的资质进行审核。因为团队通常就是提前预约是一个大批的人数，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他们要单独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会预约购买团队票。然后他们是可以提前最早1到7天皆可，当天是不能购票的，因为团队预约必须提前。那普通游客就不一样了，普通游客可以关注畅游公园这四个字儿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购票，可于购票当天或者提前1到5天购票。所以对于我们这很多游客来说，您当天就突然想去香山看看红叶，这事儿你现在路上预约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最早啊，我们想了礼拜六咱玩一圈去，哎，那就是我提前最早礼拜一礼拜二我就可以把票订上。 对啊， 啊，把门票订上，顺便把饭馆也订上。 星期六比如说星期六 啊， 星期六你就突然约我吃个早点摊儿，然后咱吃着吃着就说咱去逛个香山消消食吧。哎，现在在路上预约就可以 啊。 而且这个畅游公园这四个字并不是香山公园的，它是北京的一个公园管理处的集结，所以在这个上面可以预约各大公园的 啊。比如我们家门口唐亭也行， 特别可以 啊。早上起来吃一桃饼，然后咱俩就转身南门，你进去我就回家睡觉睡回笼觉了，是吧？ 我们这什么嘉宾呢？这是无言以对。最后呢说一下这个针对持年票、季票和月票和各类优待卡的游客朋友们，通告中也进行了规定啊，10月12号到11月11号这期间有10个周末的高峰日，分别是10月13号和10月14号，以及10月20号和10月21号、10月27号和28号，以及11月3号、4号以及10号、11号这8个周末的高峰日，香山公园将会实行分时段的入园管理。所以在这期间呢，年票、季票、月票和各类优待卡的游客只能在早上6点到9点，还有下午4点到6点半入园游览，其他时段是不能入园参观游览的。此外，10月12号到11月11号这个高峰期间，香山寺的后院景区将于周1到周5实施游客预约限流参观，游客同样还是可以关注香山公园管理号进行实名预约参观。你们俩说小话我已经听见了，你们俩不戴耳机这是掩耳盗铃，知道吗？因为我戴着耳机的。最后说一下啊，香山公园双清别墅景区因为建筑修缮及展览的筹备工作，已经于9月10号前两天开始关闭了，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所以跟大家提个醒儿。好，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分享一组这个菊花文化节。因为在最近这段时间，各大公园的菊花已经开放了，很多公园都有一个以菊花为主题的文化节，可以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在座三位可能都知道一两个地方，但是我们给大家总结这么清晰，应该大家不是特别知道。统一咱们了解一下，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已经于9月8号开幕了。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大概目前有6个展区，分别在北京国际鲜花港、世界葡萄博览园、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植物园和天堂公园以及北海公园。各展区的具体赏花时间不同，其中北京鲜花港今年首次在户外大面积种植珍贵的精品标本菊，这是9月8号已经开幕，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那世界葡萄博览园计划是9月15号，应该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主题是菊韵归川喜迎盛会的菊花展。室外展区是由花篮花海精品菊花展和菊花小品组成，室内展区主要是进行菊花的切花品种，还有插花花艺、艺术菊花和菊花的衍生产品的展示。世界花卉大观园9月29号会在11月14号期间举行，用菊花的立体雕塑和菊花盆景绘制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致。那天堂公园呢，计划是10月1号到11月15号举办第37 届菊花展，同样是以品种菊为主。另外北海公园是10月25号到11月20号举办第39届菊花市花展，北京植物园10月1号到10月28号举办26届市花展。所以通常这个活动无论是9月15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开展了，还是说10月1号才开展，他们通常都一直持续到11月份。这对于我们十一长假不去外地旅游或者不去出国旅游的朋友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好的计划，给大家提一个醒儿。到时候如果不知道去哪儿，带着全家老小这个近处嘛，有郊区有市区的逛逛公园也是不错的选项。还是这句话，想看到我们的话，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同时呢搜索一下活力982，以及在微博微信上还有一直播平台上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三位来宾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说小话的两位就是美食地图的编导梦莹以及鹦鹉厨房的温赫赫同学，再次欢迎。 Hello, 大家好。 坐在我身边的美食达人王燕。王燕，你发现了吗？你得抢着说，不然说不上。 好， 好，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搜食记的话题当中。刚才说了好多什么菊花节呀、什么这些，我觉得三位是不是在小的时候经常跟父母有着逛公园、看看赏花的这种经验？ 我小 美好经历， 住那个哪儿，唐宁西门， 那不就天天逛吗？ 就是不是唐宁西门是什么月季园，就是原来我姥姥近几岁，得92、93年了，那会儿那边还是那种， 那不是两岁的时候吗？ 不是，那会儿还没出生。 就不必要具体说年份。 对对，就差不多那会儿都是月季，一到四五月吧。 宣武公园、唐人亭公园， 西门有月季园，然后我一进去，好多老大爷在那儿下棋。哎，就是赏个花啊什么的，我就对那个印象特别深。因为一到那会儿月就倍儿香，你到现在一到四五月份，那个通惠河北路，三环的那个中间不都是？虽然我不开车啊，但是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季节，就哎呦花开了，暖和了，对。 我小的时候最深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北京孩子可能都干过这事儿，就是到十一的时候不是有大花坛吗？ 啊，对， 哪儿都有大花坛， 对，庆祝 庆祝啊！然后呢，大花坛里头最著名的花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个我知道，除了月季，还有老头花，还有串红。 串红， 我还吃过呢。 对，我就想说，有没有拿那串红那个做过那个蜜？ 我都拿槐花做那米。 槐花吗？槐花。 我们家院里到现在有2棵大槐树。 是吗？ 有时候四五月份就是台里加班晚，我就晚回11点多，院里没人，大爷大妈都 在那儿嗦了蜜。 不是嗦，倍儿香啊，就是特别香。 夏天的那种味儿，对。 然后稍微来点小凉风，倍儿痛快。然后为什么不嗦？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今年， 美食地图的制片人，你说你们怎么这样呢？你说梦莹每天这么辛苦，然后你就是饿的让他去吃槐花蜜。 我还真的没吃槐花蜜，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够不着。 太高了，只能在底下闻。 低的都被孩子们都就 揪走了。 吃槐花蜜，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够不着。 太高了，只能在底下闻。 低的都被孩子们都。就 走了。小的时候真的就好像北京孩子都是干过这事儿，串红那蜜就揪一个 甜吗？ 甜呀，你没 我这么小跟你有代沟。 我听你说完我特别心酸，真的 啊， 没嗦了过蜜， 没嗦了过蜜。 就哎，作为一个美食编导，怎么还能混成你？我以后对你好，真的，梦莹。 不是，我最近他们说那个什么新西兰有一种蜂蜜，那个说特别好， 康维他吗？ 不是，麦卢卡。 哦，麦卢卡 只有那个树才产那个蜜，然后让我尝一下，让我舔了一口，我说这还没我们家院里槐树香，大哥差点弄死。说这特别好，它是只有新西兰产，那个营养物质什么的也好。说那个北京呢，就是现在国内的蜂蜜都是那种就比较稀，就是比较纯成品蜂蜜嘛。它那种带蜂巢的。然后你可以蒯着嚼那个蜂巢， 就那个蜂蜡， 咱去三里屯吃冰棍上面那一窟，就那个有那个东西，对。 其实那就是一种天然蜡质，就 那不能吃啊。 它可以吃，就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就那么回事儿， 就还是那吸溜的那个营养膏。 对，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喝一杯，就是最早的那个叫什么蜂蜜来了，超市 槐花 蜂蜜就挺好， 就是我大姨 性价比高 泡茶的那个， 对， 是吧？ 对， 行，哎呦，你们俩又开始了，王燕儿，王燕儿，你快点名，我得说说。王燕儿小时候有没有被带去公园和爸妈一块逛逛公园，看看什么赏赏花的这个美好童年回忆？ 没，我是刚刚大家聊那个槐花蜜的时候，我就想起北京一道小吃，就那杏仁豆腐。我觉得那杏仁豆腐最好吃，就上面那一点槐花蜜，是吧？ 那不是桂花， 桂花， 桂花是吧？ 对。 王燕同学，你看，好不容易说上话了， 还说错了。对， 杏仁豆腐上面是有著名的桂花糖。 对， 我觉得那特 桂花蜜， 但是你要不够甜，你也可以自己加蜂蜜。对， 桂花糖的那个甜啊，它不是那么直接， 对， 它是那比较柔和的， 非常有层次感。 对， 对， 我觉得那个桂花有一个东西特别好，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可能比较少，南方酿酒，他们就是十一的时候摘下来酿到冬至的时候喝，叫什么桂花冬酿，特别香。 配饺子吗？ 饺子什么都能下酒，还有饺子，真的是。 一般不是北方，就是只要是什么年什么节都吃饺子吗？ 那个 冬至吃饺子，立冬吃饺子，然后小年吃饺子，春节吃饺子。 这么快，我们的这个风向标他们已经不满足这个板块，要进入到吃的话题了。好，我们满足我们所有的嘉宾好朋友们，咱们稍事休息。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一会儿呢将会我和三个好朋友一块儿进入到今天京城搜食记的话题，你在等什么？快快加入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等着你一起来，一会儿见喽。 离别后含着泪的眼睛看转身沉默，请抬头，肩上的重，是谁用带路的草叶一直我，眼空我顶风暴林中跋涉，是谁说经过的路都是必须磨难经收获，身足攀岩观火。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 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 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17:31，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北京时间呢17:31，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聊京城搜食记这个话题，我相信一到饭点呢，我们经常会互相伤害。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伤害的话题扩大些吧。有请我三位好朋友一起聊一聊搜食的话题。首先这一位就是来自于北京电视台美食地图的编导孟莹，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哎，坐在身边的这位就是哈撒狗粮的另一位，来自于鹦鹉厨房的温赫赫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 赫 赫。 另外坐在我身边这位美食达人王燕，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燕。 哎，你看积极多了，一定要抢着说。 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还有一会儿三位嘉宾带来的丰富图片以及视频资料的话，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击开始吧。我觉得既然几位都是京城美食圈知名的几位人士，一定最近搜罗了好多好吃的，尤其你知道吗，在这个季节交替是我们这些吃货特别好的借口， 就是天凉了得吃点热乎。 对，比如出去旅游的时候，哎，现在旅游吃点好的，一到过季的时候，现在季节交替吃点好的，夏天的时候太热了我得吃点好的， 就一天也吃不了几口，吃点好的，然后一天发现三顿都是好的。 对，所以你们仨谁先开始？ 就我来。就我体重没动。 好，今天孟莹先来推荐。 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们家住西边， 嗯， 但我发现一事儿，就是我基本上一个礼拜来五趟东边，就平均是东二环到东四环之间。 不得不说，好吃的就集结在东边，真的比较多， 对对对， 是吧？ 这确实是，就是西边也有啊，但是就是其实因为朋友住东边的多，你来东边比较方便，而且怎么说呢？我拍摄也好，工作也好啊，吃饭也好啊，来东边，比如说你去三里屯一个地儿，啊，比如说姐们咱们先见面吧，哎，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先找一地儿见面，那的一般就是什么三里屯啊、工体，是吧？要不然在建国门，要不然国贸，反正就这个，就几家 宇宙中心嘛。 对， 我们单位边五道口。 啊、哦，不是宇宙中心，现在改了。 好，然后呢，就是这边吃的会比较多。然后你一般就会选啊，地铁什么的比较方便。然后最近是什么呀？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天凉快了 啊，特别能说。 哎，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爱，一般晚上出来多，白天姐们儿上班比较多嘛，就爱找一个一般晚上比较待的比较多。然后前一阵呢，就发现了也是朋友带我去的一个特别隐秘的一个馆子。 嗯， 就隐秘在什么程度？它不是胡同里的那种隐秘， 就不太好找呗。 对对，它不是那种胡同里那七拐八拐的，它是在团结湖地铁站附近，就离三里屯其实挺近的，大楼。楼吧在装修。就你感觉它就不像有饭馆的样子，它就不像一个正常营业的一个楼， 是一片废墟吗？ 也不是，反正脚手架外边都是脚手架， 脚手架就跟一片废墟没有太大劲， 有绿布有绿布。然后呢，进去的二楼也不是三楼忘了，然后那个楼就是只有他们家一户，然后如果你从北边这电梯进去啊，就是他们家没问题，有好多客人就是从南边那个电梯进来，要真的经过一片废墟， 哦， 你知道一个楼层一个办公楼楼层的废墟是多恐 怖的。你确认你第二次还能找到那家店，不是灵异什么之类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每次是吧，可以叫小哥哥下来接我。 哦， 哎， 然后呢， 然后他们家就还挺好的，是我最近还挺推荐的一个，我也推荐好多朋友去。 嗯，吃什么的？ 是一个居酒屋。 哦，日式日料呢，在一片废墟上。 对，在一片废墟。 给的是不是又多了一点点神秘色彩？ 对 啊，他们家是每天晚上五点半开门，白天不开门，就专门是这种做这种类似于深夜食堂的这种， 嗯， 但是也没特深夜，基本上到12点、12点半什么的，也人家也就打烊了。但是正好是你下班这个点儿， 嗯 啊，那个地儿比较集中，而且又不在那个三里屯最旮旯那个最中间的那一块儿，你什么也不会太堵车，而且地铁方便，出来就是铁站，这家还不错。然后吃了他们家点吃的就。酒比较好， 真的。我说之前那个孟莹莹给我发了好几张照片，大部分吃是都跟日本的米酒有关，还有清酒。 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想，现在其实居酒屋在这种大的城市里是很受欢迎的， 还挺多，还挺多。 因为首先它这个空间比较舒服，不是说特别正经，还得穿着西装革履的。下了班呢，可以和同事啊或好朋友小聚一下。居酒屋又有这种小酒吧的功效，也有餐厅的功效。 对， 所以就比较放松和休闲。 对，其实在日本也是，他们一般都是下了班，然后可能就压力比较大嘛，然后找个地儿喝两杯啊，跟朋友聊聊天。而且居酒屋说白了，好多日料店都是比较安静，就比较传统那种。居酒屋你就来吧，聊吧，这也不用在乎什么礼仪什么的，就主要就是一个放松，这点会比较好。对， 我脑子里刚才浮现的都是康桑哈密达，后来想不对，语言不对，这频道没对上。我找了一些照片，是孟莹莹提前发给我的哈，咱们一块分享一下。这就是他推荐的这家，他叫这是风吗？ 风岛二丁目。 风岛二丁目， 对，他是就是他们家老板啊，是一个小哥哥， 哎， 是他原来在日本生活的时候住的地方，叫做风岛二丁目。 你看图片里的这个啊，这是三款清酒， 错，这是三款 whisky。 哦，日本 whisky， 然后它前面的就是相对应的左边那个 棒， 对，叫嗨棒，你看，喝喝懂吧？ 哎呦， 它是这样，就是 你俩好有默契， 也没少喝， 没少喝， 一定要从上一个时段持续到这个时 段。嗨棒是什么？就是 whisky 基底，然后加苏打水，这样呢，第一点是这个酒精浓度不会那么高，而且你可以长时间的喝，它又会比较清爽，比较舒服，就是把一个很浓烈、很烈的 whisky 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长饮的一个，有酒精饮料，这个是这个叫 highball。 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他们会这么喝 whisky 吗？ 你说。 其实因为这个也是跟那个日本的这个饮酒文化有关。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算是一个野史的一个杂书，杂书里面去说，因为咱们中国的话一般去喝酒就是老年间的这种，比如说白酒啊，高度数是30度啊，50度啊，黄酒啊，20多度。那日本的话它烧酒啊清酒它的度数都比较低所以他们本身在吃的饮食结构当中呢也比较清淡。清淡的话呢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去喝酒，比如说有一些日本朋友来北京跟他们去喝酒，他们看就是中国人去喝这种高度酒，他们说哇、哦、怎么这么厉害， 喝不动，他们 喝不动所以呢，那但是这个日本的威士忌它其实也是看比如说像是苏格兰的一些威士忌啊，或者他们这些慢慢的这个威士忌的这个威士忌的文化引到了日本以后，他们觉得说我们这边的谷物啊，还有包括说那个酿造的这个 技术 都很好，我也去酿我的日本威士忌，但是酿完以后这种高度酒他们其实 喝不了 、哦、所以他们就拿这个苏打水给它稀释了， 对点， 对，其实就是哎看着啊一杯两杯啊就喝着，其实就跟小甜水差不多。 是不是想咱们原来去 KTV 红酒兑冰红茶？ 哎，对，红酒兑冰红茶， 红酒兑雪碧。 哎，我想喊停一下啊，就是人家日本威士忌如今就是以跟苏格兰的风格不同，在于它很绵口，又有全新的酿造工艺主打，怎么在你们嘴里就变成了红酒兑雪碧这个？ 我们不是说嗨棒吗？ 嗨棒 、对。然后他们家是比较推荐是这有目前的这三款，就是其实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品 whisky 的基底是不一样。 咱们分别说说吧，好不好？咱比如说这第一张照片，白粥， 我想想啊， 行不行？ 喝了有 哈哭叔。 哈库树 single 还是单一麦芽？ 对、我能说下一个吗？ 赫赫同学说吗？ 白粥其实吧，就是像日本威士忌，如果要去喝嗨棒的话，其实已经喝不出来它大概什么味儿了，因为它已经就是淡掉了嘛，拿这个苏打水给它已经冲淡了。如果要是长饮的话，就是这种专门就是哎一小盎司啊去喝的话，白粥它的味道相对来说，因为本身日本的威士忌它就会没有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对艾雷岛的那种威士忌就很那泥煤味儿啊，或者是那种烟熏味儿很重，它是很好入口的。那白粥这里头也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重，在日本威士忌里面也是算是就是中等的这种口感。 好，这 怎么这么会喝？ 可说呢，没有你可怎么行？好，我们看第二张啊，这个是 工程侠。 工程侠， 这个是目前你在就是可能在国内。 我以为你会说再下一张， 没有， 就这一张 可以下，就这个很少， 很少。工程侠，对， 就是一般现在Hyperloop很多的是什么？那个绞瓶比较多，因为它比较就通货。 对 啊，这个就会比较少，然后味道比较特殊。然后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就是老板有强迫症，就是你看他所有每一个品牌的酒一定要对应同品牌的杯子，就你看芝多也是，白州也是，工程侠也是，他 哎有点像德国啤酒。就是德国啤酒人家加什么品牌就必须是配他这个品牌的杯子， 哎， 哪怕什么你点的一升达都是一升杯，你点200cc 都是200cc， 但是不行，你点的什么牌子要配什么杯子。 其实也可能是贴画，杯子都是白的， 其实是酒商给到的。酒商是配着他，比如说我买这个德国啤酒，那比如说是什么什么，他会给你配他这个品牌的这个杯子 搭售是吧， 赠啊， 赠给 这个就是那个你在经营这个我这个牌子，代理我这个牌子，这种这个德国什么啤酒厂什么啤酒屋这种，对。 比如说人家来10箱送我，这来2瓶呢送吗？ 你在超市里买是吧？一般在超市也是买1箱起，以后人可能再搭2个杯子在旁边。对。 他的意思是你量不够。 对，量不够。 发现了， 你把赫赫的量加进去， 那我就给人超市喝没了。 这是刚才看了两款啊，一个是白州，还有一个这个是工程侠。 对，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芝多，这个是我喝他们家所有嗨爆里面最好喝的一个。 嗨爆可以理解为是蒸馏酒吗？ 不是，嗨棒是一种做法， 是就是和苏打水 就兑在一起的做法， 对 吧？ 哎？ 对， 这个喝出来的味道是回甘，很明显是甜甜的， 是因为它酒本身就是这种口感，对吧？ 对，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它的烈度就是酒精的淡已经很淡化了，然后你就会尝到那个就有点甜丝丝的。当你在喝过酒的时候，你喝到烈的时候，然后你喝到一些甜丝丝的味觉的时候，然后我的妈呀， 瞧你那个小眼神儿， 眼睛也不大，就是。 眼缝长啊。 但真的这个芝多是我目前喝的嗨爆里面目前来说最喜欢的。 而且它可能口感特别适合苏打水那种气泡感。 对， 是吧， 也可能就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小女生少女心的这种。 我觉得你说的对。 少女心， 来点。 少女心不应该就是喝个什么小奶茶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喝嗨棒？ 不是， 小女孩， 小女 一般都喝点酒。 小女孩的饮料不好排队， 不好排队是 吧？还得黄牛。好，我们看下面这张图片啊，同样是很多居酒屋的常客比较熟悉塔吉。塔吉是现在这个居酒屋里面常备的一款， 最常见的， 价格也不菲。 有便宜的，有贵的。 对， 但是其实我前两天采访过一个专门品这个清酒的一个调酒大师，他就给我讲过，其实塔吉是不是传统酿酒，就是日本清酒的技术里面的一种， 它比较工业。 对，它是靠大数据累积出来，靠大家的口味是什么我来添加配方的。 对，我要给你这张照片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塔吉，而因为它面前那盒， 这个盒。哦， 哎，对， 哦，原来是杯子。 你看这样，你看咱们啤酒是多少毫升一瓶？五六百 ， 哎，是吧？那个有 300-500吧， 有的德国的啤酒基本上一升，是吧？你没发现清酒是720，1.8升。就是不是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就是凑五凑十的那个数 哦，就不整啊。 哎，对，咱们就管它720，那么别扭的话，其实是这么回事。他这喝酒啊，他们是他们不像咱来一瓶，俩人来一瓶是不是？他们是一盒，这个叫一盒，这一盒是180毫升， 180毫升。 哎，所以10盒是多少？ 1800。 哎，一瓶就1800。 你10乘以10倍这种四位数的加减乘除，我是还行的。你别这样， 就是它就是这一瓶是正好到10盒。 哦， 你看它这个小木盒什么， 所以正好能倒完，对不对？ 对。然后我是一开始吧，我就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这一玻璃杯里还放一木头盒？ 哎， 后来我有一次去哪儿？ 哪儿？ 就我那年元旦去那个叫吉祥寺 啊， 吉祥寺不是一下来往北，就好多都是那种门脸儿，就都在档口。然后大冬天1月啊，他们的春节就咱的元旦，就发现每个人都是哎点这么一盒。后来我又问了那就这个店的老板，他说这个就是一盒就是180毫升，然后你喝的时候就是一盒卖啊，所以他一瓶是180，然后720几盒，四盒，再吃四盒。 我其实都什么人？我最开始以为是为了考我，没想到是为了考自己， 自己玩里了。 所以你还没有说出来那个和它的作用呢。 来，你说， 你说吧，你跟你来，我来是吧？对，其实一般在日本去喝酒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自己去吃个面，然后就下班喝一口清酒，或者几个朋友在那边聊天。但一般日本的居酒屋老板会一个方盒里面，他会给你搁一个那个刚才像梦莹那个照片里的一个玻璃杯子。那一般像老板的话，他会一直给你倒，然后从这个玻璃杯子，他就会溢出来以后就倒了这个木盒里了。这个等于是什么？就是你点了一杯以后，你喝完这一整杯以后，你这木盒里面的这些酒其实是老板送你的。就是老板， 就像这张图片， 对，就像这张图片，你喝完了一整杯的这个玻璃杯里面，你剩下里头的其实是老板店家说啊，那我来送给你的这个，你倒出来的话，一般还能再有个半杯左右。 而且他比较倒的也比较满，有的人就会说倒满，然后就撒在别处，人家你看还挺科学，人撒在自己碗里的，一套一碗， 对 吧？对， 套一碗，等于是哎，老板说那我来当店家，我来去赠送给顾客的。 那我以后只能喝木盒里，就中间就不给钱了，就喝木盒。 去年我不是也去那边玩去了吗？我在我住的附近也有一家居酒屋，然后我就看那个居酒屋上面前面拿那个中文去写了什么周润发什么， 哪儿怎么还在周润发？ 不，就是他会说，就是写了很多拿中文写了很多这些影视明星，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什么之类的，很多人都来过他们家店，但很小很小。然后我就进去吃了，很好吃。我一天在日本差不多吃五顿饭，然后要到夜里十二点多的时候，最后一站要在他们家去吃，连续吃了6天吧。然后每天都是那个老板会给我倒好多好多那个盒里的那个酒。 因为你能喝。 因为我能喝，老板说你要不然开一瓶整的吧。 不， 然后我说我不要喝整的，我喜欢喝他们，就跟有点像咱们青岛啤酒是卖散装的那个清酒，他散装清酒好喝，所以我说我不要买那个整瓶的，我就要喝你们的散装的。他说那行吧，那我就给你一点点倒吧。 老板心想看错人了，以为你有购买力呢， 买一瓶多贵，那我就打散的。 对，打散的，对，散装清酒。 哎呦，你看上去真不像那么会过，没想到。 因为就是在那边你买的那些成瓶的其实在国内都能买得到，但是那个散装清酒就跟散装青岛啤酒是你只能到青岛那边去喝的， 没错， 对。 哎呦，我们看啊，最后还有这个两张照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你看，这个是很有日本风味的， 这个是很可爱的，几个都是，就你看那个举重桌上小花碗啊、小花猫都是他们家吧台上。就是居酒屋一定会有一个吧台，就是比如说就你像我有时候自己去，就是我不带朋友，我自己个儿去的时候，我坐吧台，我可以跟老板聊聊天啊，跟烤串师傅聊聊天，也不会觉得孤单。他们在上面会做了很多小装饰，包括小猫啊，包括小杯子，还有什么小的比较限定版的可乐厅啊，或者酒厅啊，都是老板自己去日本背回来的。我现在有他微信，差不多他2-3个月去一趟吧，就包括他们家所有的装饰，有的可能就一块布是他自己攒了5年，那块布的历史100多年，就是挂在店里的装饰， 还有历史感。 对，就他们家这些小的装饰都是很好玩，但其实都很用心思的那种。对，包括你看有的表啊什么的，也是一些装饰东西，都是很长很长有历史。就他特别早之前就决定，他在日本上的学，就说啊，我一定回国开一个居酒屋，就是因为我想干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攒。自己慢慢攒，然后他回国的时候回国之前运了好几箱子，因为但是好多不能运嘛，就是怕碎。就比如现在背的菜一个就不成套，就得回去再买去，而且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很多像孤品，就是你找不到再配套的东西了。 对，还挺珍贵的，其实。 对。 我们看，其实整个店里面的摆设呀、装饰啊，尤其居酒屋特别需要那个氛围哈。 对， 环境的烘托什么，哎呦，这个以后我关注一下。 啊、这个是可以说说，你看这个。是他们家 打赏？ 不是 啊， 它里边放的是5块钱的日元，是一黄色，中间有眼儿。为什么要放这个？就是这个5元在日文的这5块钱在日本发音是就是缘分的，就是跟那个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你去日本的寺庙啊、神社呀、祭拜什么、摇铃什么的，都是扔5块钱。就是说证明跟神结个缘，这个他的意思放在这儿就是客人能和我的店结个缘。 哇哦，又学到一招呢。哇哦孟莹莹你懂得好多。 以后你就送我5块啊，对，然后我就找你2毛。这样咱俩没有缘。 立刻变成了塑料姐妹花。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哎呦，这个也好可爱，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 你知道吗？ 哪个？ 就那个那个那个 啊，达摩嘛。 对， 嗯，哎呦，真的，哎，没有接不上的，你看，没有接不上，这默契。 我应该是刚才应该说啊，这不是就是不倒翁吗？ 套娃， 套娃， 这些都是小装饰，都是包括这小猫，这小猫都是他自己去哪个什么市场里淘换来的这个东西。 嗯。 对，那就整体所有的小细节都非常用心。 哎呀，非常好，这个地方叫丰岛二丁目， 对， 是吧？ 老板特别 帅。在哪个区啊？ 朝阳区。 朝阳区。 团结湖地铁站， 嗯， 西南口一出来，看着一个脚手架，看上去不像营业的楼，就是那个楼里。 哎，这个地儿是不是离那个慢走不远？ 慢走在哪儿？不是，就是那个楼叫恒安大厦。 哦。 就你地铁站出来，不是右手边不是盈科吗？那条道儿。那条道南边那楼就是。 嗯，咱们找找脚手架啊，听着。 对，找脚手架，找脚架。 废墟。 哎，刚才聊了这个日本的，是来自于孟莹莹的推荐，咱们听听王燕的推荐吧，因为他正好说到日料了。然后呢，王燕说之前要推荐一个融合菜，其实那个融合菜有一点洋气的调调。 对 对。 和这个居酒屋的调调稍微有那么点像， 更高级了， 更高级了。 我 最近就融合菜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就很多餐厅都主打融合菜。你发现的这家它特点是什么？ 是这个，我也是把大家一下从日本拉回了祖国这个北京的老胡同里面啊。嗯、我觉得老胡同它有它胡同里面新生的很多老字号的一些记忆。 嗯， 我找的这家这个融合菜呢，我觉得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老北京的很多有着儿童记忆、有着童年记忆的一些老字号啊，我们把它跟这个跟大石烂这个历史街区的一些典故 哦，离前门挺近的。 哎，对对对，然后、哦啊、它主要是在前门。 这家他们家的菜就是你觉得有几大特点呢、嗯、就是摆盘好看，我相信肯定是 故 哦，离前门挺近的。 哎，对对对，然后、哦、它主要是在前门。 这家他们家的菜就是你觉得有几大特点呢、嗯、就是摆盘好看，我相信肯定是。 嗯，对，其实我倒是觉得它更有，就是让你觉得在你跟你当代的这种美食生活方式结合的起来，你还能够吃到一些老的记忆吧。然后这些老的记忆当中有新的这种烹饪的手法。 俩人又在说小话了。 我就想前门离我们家不太远。 我刚看见你们俩耳机怎么换了一副俩，哎呦，我的天， 才发现呀、 啊！哎呦喂，好吧，咱们看图说话，好吧？ 对对 对，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照片，啊、来自于隐士这家餐厅。首先，我们就从这咖啡菜开始。哟，你看这摆盘，这是大石烂沙拉，也因为这个餐厅地理位置在大石烂这一带哈。 对对对，其实这菜呢，我觉得大家是为什么说融合菜，大家都是愿意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它能够让你在品尝这个菜的时候。你觉得哎，自己好像在这胡同里走了一遍。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大石烂它过去什么官商富贾的这个就是各种青楼的故事啊，然后这个蔡锷、小凤仙这些小的故事都在这里发生过。然后很多人呢都去大石烂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在这里能够走走这个老北京的胡同，那我们就用这种糯米纸，然后把它打印出来，把这个胡同的这个肌理， 中间那个部分是吗？ 对对，中间那部分，我们用这个、把这个胡同肌理，这个胡同肌理其实也是这个袁云斋这个一个大的设计师，然后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胡同肌理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然后把这个用糯米纸把它做出来。 糯米纸，我是不是就是缠糖葫芦的那个？ 哎，对， 就说白了，这一道菜连盘子带底下纸都能吃呗。 啊，对， 可以拿底下纸卷上面搁着盒。 是，就是吃，真是这样的。哎， 人家怎么融合菜，让你怎么吃成了卷果？你 他说 卷果，糖卷果， 那是甜的。 想吃了，想吃了。 哎呦，你看现在名字，下一道这个胡同春日， 对， 哎这是应该分子料理吧？ 对，胡同春日这道菜其实就是，它是用那个新鲜的果汁和咱老北京的小吃，就咱们说的这老北京的这个酸奶老冰棍儿啊，还有咱老北京的豆汁儿，还有那个胶圈儿，我们把这些小吃结合到一块儿，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胡同春日的小的一个产品。 哦，这通常是在餐后当甜点吃，还是开胃菜吃？ 哎，对，这个是一个甜品菜。 哦，甜品菜。 所以它那个豆汁儿是做成了一个豆汁儿慕斯吗？ 啊、没有，亲爱，它那个豆汁儿其实你看是它这个菜旁边那个冒泡泡的那个 哦，分子的那部分。 我一开始以为 是一大冰柱。 哦， 所以它是固体的还是慕斯质地的？ 泡泡， 它是泡，它就是它跟那个 分子差不多。 对，跟一种原料在里面发生反应，然后它不断的咕嘟咕嘟咕嘟的冒泡。但是它是咱的豆汁儿，咱那个豆汁儿、 哦、酸爽的那种味道， 酸沫沫。 对对， 你看酸沫沫， 对吧？ 酸奶冰棍儿。哎，这真的很消火神儿哎！对 吧，发酵的。 对， 好，我们看下一档，我们就按照图片随便来了，可能按吃饭不是一个顺序。 对，我感觉是 这试管 跳 这个试管，其实我想问问，因为我们还有一段小视频也是关于这个试管的，这到底是什么？是汤吗？ 哎，其实这道菜它不是汤，它是一个我们的这道菜是我们叫它叫山楂之恋。 嗯， 其实这道菜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这家店吧，它是在做这个胡同新生嘛，然后他们把一些老院子里边一些元素也融合到这菜里面了。 嗯， 它那里面就是试管里面装的那点东西，大家看到红红的，那里面有一部分是山楂。 嗯， 这山楂呢就取自这个院里边，它有一棵山楂树。 哦， 曾经那个山楂树下还站过周冬雨呢，就是 山楂树，山楂树之恋。 对，然后周冬雨是因为这个院子有这个山楂树，然后来这个地方，然后拍了他的一些照片。 这个汤里头还是有周冬雨的味儿。 对，有周冬雨的味儿。然后呢，它有山楂，然后有这个桃味的气泡酒，然后做出来的一款冷汤，然后再配上我们的法式鹅肝酱。 哦， 这样又解腻 哦。那你们这个结山楂的时候，院里多好看，有树，有山楂，果子红的，是吧？ 嗯，对。 那想想环境就应该是很舒服、很惬意这种。 其实这个汤还不光有这个，还有好几管儿， 好多管儿。 咱们看视频里的有一个小简单的介绍。 对， 你看他把冷汤基本不同颜色的，然后不同质地、不同这个成品的，然后放在不同的小试管里，都是以这种冷汤的形式出现的，应该都是凉的是吧？ 对，都是凉的。 哦， 嗯， 然后现在的主题除了山楂口味还有什么口味 啊？它还有这个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水那个叫什么 蜜桃 啊？不是、那个、 菠萝 那个绿的那个叫什么 黄瓜 猕猴桃。对不起啊， 我们都努力了。 有猕猴桃，然后你们都没看颜色。有一个胡萝卜汁儿的啊。 哦， 还有一个猕猴桃的。 我特别喜欢你说胡萝卜汁儿的几个字，一下就把一个融合菜降到了特别接地气的 feel。 对、 好，我们看下边这张，我看看啊， 以为那泡是从盘子里出来的， 觉得还蛮高级厉害的。 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破茧成蚕。 对，那个它叫破茧成蝶。那个 哎呀，该休息了可能。 那个破茧成蝶是 好吧，既然是这样可能我累了。哎，你看正好这个时段差不多了，最后这道菜吧，咱们广告时段休息一下，咱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饮食的这一道全新的融合菜破茧成蝶。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和大家聊聊京城美食圈的搜食记。今天请到三位好朋友，首先来是美食地图的编导孟莹，还有鹦鹉厨房的温赫赫，以及美食达人王燕三位我的好朋友。稍事休息，和苗山一块儿接着聊。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土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嘿，那是梦莹的好朋友，来自鹦鹉厨房的温赫赫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赫赫。 欢迎 ABB 结构的温赫赫。另外这一位是美食达人王燕，欢迎。嘿，那是梦莹的好朋友，来自鹦鹉厨房的温赫赫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赫赫。 欢迎 ABB 结构的温赫赫。另外这一位是美食达人王燕，欢迎。 Hello， 资料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的话，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您就可以搜索一下潮流梦工厂几个字儿，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资料。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的话，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您就可以搜索一下潮流梦工厂几个字儿，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 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刀叉的这个方式 撬开， 给它帮一敲，对，然后那个破茧成蝶的这个寓意就出来了。因为家庭 自己的故事，然后就是可能有人说啊，妲己助纣为虐什么，但是你想，其实还是有美好的爱情在里面的。 你看，就每人关注点不一样，是不是？ 对，就我这么 再搜一搜。然后，最后王燕有没有推荐的菜？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儿品尝一下， 对，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边再吃一下，就是那个用和牛做的老北京炸酱面。那我们觉得 和牛， 对， 和牛它是怎么？它是把那个肉，那个炸酱面的里面是用和牛来去做的吗？ 边 馅儿， 一个边馅儿，还有就是它上面还补了一些那个和牛的肉丁儿。然后其实就是咱们老传统老北京炸酱面，咱是其实吃面和那个酱的。那其实在这儿它是把酱和上面的那个肉丁的分量是非常重，然后面是比较少的，比较适合现在年轻人的这样一个 吃酱。 对，其实是在酱是比较，它不是这么咸那个酱，对对对。然后上面那个和牛的肉丁也做的非常的嫩。 这餐厅是一个就是套餐的形式，还是说就是我们也可以像就是零点的这种？ 它可以，它有零点菜单，对对对，也可以，也可以。 和牛炸酱面， 对， 收藏家。 对对对， 和牛炸酱面。 对， 我们这个手机本来是可以连我们的系统，但是突然连不上，我就拿我的手机刚才搜索了一下啊，老北京炸酱面，这里面有和牛，然后用着我们这个探头给大家勉强看看啊。我 辛苦辛苦主持人了， 可以看见吗？ 啊，看到了， 我看了怎么调整，好，终于正了，看是不是很香？ 还是有菜码？ 对对对， 是不是发现我的指甲油更清楚？ 哎，这杏色 的 指甲油还蛮好看的， 就掉了一个边。 杏色的指甲油怎么样？ 你们俩简直了， 歪楼专业户。 那我还看见这还有一道菜，上面有胶圈，这个是什么？ 对，这是咱刚才那个这个回味大石烂那道菜，对，它是把的那个沙拉和咱刚才说到的胶圈啊、艾窝窝呀、驴打滚啊，包括咱那宫廷饼啊，这些融合到了一起。 你刚才说的那几道菜，这个怎么能在这道菜看不出来啊？ 而且我刚才看的是一锅纸盒版，就是，怎么又出胶圈版的了？ 这它都在上面，亲爱的，它就中间一个地图，然后边上咱们 还是那个江米纸是吧？ 对。 这事儿 就是一 个拼，是不是？ 对，它其实它这里面就是主要它那油醋汁儿，用那个树莓和那个油醋汁儿打的那个汁儿比较有特点。对，然后 想象到口感就是卷起来，然后里面是有酸酸甜甜，然后蔬菜有蔬菜的新鲜，然后胶圈啊各种盒有点脆。 对， 混搭了。 对，就是这混搭的比较有意思。 然后我还找到一位网友拍的，就关于炸酱面的另一张图片。 嗯， 看这个是。能看见吧？ 啊，对， 我已经有尽力了，胳膊就是这么长了。 啊， 你们都凑合干吧。哎，怎么才能摆正？哎， 好，不是有心里买萝卜， 是有吧？ 他那边是一小西红柿切的配盘儿。对， 反正总之呢，就是说，虽然这道菜是很有，就大家很熟悉的味道，但是其实你会有发现口感上是有很创新的部分的，是吧？ 嗯，是的。 所以有机会大家到这个隐士他们家。他们家是叠院对吧？ 对，一个叠院一个纽院，然后这两个院子也比较有意思，也是拿了一些设计大奖，然后都是用那种现当代的一个设计手法把老院子改变了一下，然后它的美食也是通过空间的概念，然后融合到了一些 约会圣地 产品。对， 这还有个鹅肝也是你说推荐的是不是？ 对， 哎呦我的胳膊今天，哎呦简直了， 这个 我今天也是拼了， 攀岩去吧，攀岩去吧， 看这个鹅肝。 对， 这个鹅肝下面是一个煎过的小面包片， 厚啊！ 这个鹅肝是什么？是煎的，还是说把它变成了酱？是整个的鹅肝，还是它是酱的这种？ 啊，没，它是整个是鹅肝。 啊，整个是鹅肝， 很厚实的，这被咬了一口的吧？我刚看清楚。 因为我看它那横截面，感觉像是那种把它捣碎了变成酱的那种。 它那个鹅肝，刚才那个鹅肝其实还是就跟刚才那个我们说那山楂之恋，就刚才那个试管是在一起的，然后吃完有点腻，然后喝一口那个山楂之恋。 对，一般鹅肝要配酸 汤， 要不然太腻了。 对，他们家其实还有一道，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把这个三文鱼。和这个六必居的咸菜 啊， 放一块， 你把这里的照片给我翻出来，我看看，你敢吗？ 我敢。我先把这菜说一下，因为那个一个是三文鱼，这个它是用这个分子料理的那个低温的一个方式，我们说用60度的那个慢煮， 低温慢煮， 对，把那个三文鱼做到了又嫩，然后营养成分也保留的比较好，然后再跟咱六必居的咸菜呀、芦笋呀，以及这我们说的这个三元的梅子酱，这些做了一些小的融合，还是很好吃啊！这道菜很好吃。 你敢给我翻出这张照片吗？ 我现在就调出来。 你的那个订阅号里头写半天都没有用，这配张图。哎呀，我的天哪！ 你知道我想是什么？我想就是两块，就是低温慢煮的三文鱼，然后上边是那个六必居，我姥姥爱吃特别干酪，搓上面。 不是干酪搓，是拿干酪拿那个袍子 刨松露的那个， 好高级。 哟，你们俩说的这些工具，真的这名儿我就很多年没听。干酪 就是小螺刨松露的那个， 好高级。 哟，你们俩说的这些工具，真的这名儿我就很多年没听。干酪 就是小螺丝干酪， 我知道，但是很久没听过这个。 那你吃半撇了丝儿吗？ 哎，撇了是好吃的。 哎呦，找着一张，这个是 就是那个低温慢煮的三文鱼。 三文鱼，我再伸一下胳膊。 加油。 对， 哇，果然他这个手机比我的大，是不是？ 一样的。 我看主要是他的皮儿比我厚。 我看那芦笋，哪个是咸菜？ 啊，他那个 这个应该是咸菜， 对， 小圆圆圆 啊，是咸菜疙瘩的那个，不是我说那种脆的，是酱香玫瑰甜口。 你们快分析，快分析，我坚持不了特别久。 胡萝卜， 胡萝卜赢了。 行了行了， 哎呀，哎呀妈呀，我今天等于做期节目健了半天身， 一直在攀岩。 对，所以基本上有机会的话，大家有机会去尝尝胡同里边的融合菜。其实现在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季节是比较舒服的时候，而且是北京真的是有点短暂，又是可以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 对，北京没有秋天和春天嘛，只有差不多几乎也就两周。 就很短， 对，很短，很舒服的。 现在是正当时， 正当时。 而且昨天、今天天气还好，因为昨天刮风来着。 今天也有点，也有点， 是吧？ 我这么说，我们同事就是就现在出门上班啊，得带两件风衣，早上得穿一件，带一件。我说你为什么怕冷？他说不是，我春秋衣服特别多，但春秋衣服春秋时间特别短，我得赶紧穿一遍。 哦，就早上一件，下 穿一件 下午一件， 哎，中午热了脱了，下午再就是回家路上再穿一件。得把自己秋天的衣服都穿一遍， 真棒！这就是我以前说的，等我富裕了，我就买两碗豆浆的这件事儿，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秋天时间太短了，现在真的是，哎呦，太舒服了，真的。你就下午基本上太阳半下山半不下山的时候，外边一刮小风，然后你再吃个火锅，唱个歌。 对，现在大家都特别想吃火锅哈，院子里 对， 因为就是我想想，你是今天去的对不对？ 我刚中午去的。 中午那个孟莹莹去了那个电台巷，我昨天中午去了电台巷。 嗯，你觉得好吃吗？ 回国之后吃的第一顿中餐，这个是 火锅是吗？ 回国只要你出国回来，第一顿一定是火锅， 而且吃辣一点。其实我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家那不是很辣， 很香， 很香， 很香，而且咸。 对，最关键的是吧，你在那里面味道很重，但出门之后发现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味儿，就说明他没有放一些添加剂。 啊，对对对对，这料也是很新鲜的那种， 对， 吃的还真的，中午就满了。他们家刚没 开 几天吧？对， 而且就是说什么呀，就正好提到一下，有很多北京现在流行的重庆火锅、成都火锅、四川味儿的，你会发现进去那个辣椒味儿特别的冲，然后头发里、衣服里全都是，好几天散不下去，回到家满家都是。但我就觉得肯定会有一些添加剂的成分。 你试过在家里叫某连锁品牌外卖吗？ 没叫过，我怕撒一床。 别叫，别叫，叫完你家里全是那味儿，出不去， 是吧？ 感觉像装修完了散家全是那感觉。 你知道吧？我是觉得纯食材炒出来的再香，它也不可能停留那么久，因为它毕竟是植物的嘛。 但有一些重庆朋友跟我说，主要的这个味儿为什么能浸到衣服里面？其实是牛油的味道。 啊，对 对 对， 它是辣椒和香辛在一起，然后它把牛油这么一炒的话，它的香味儿就浸出去了。其实是那个牛的那个油浸到了头发里、衣服里面， 类似于油烟味儿。 对， 在炒饭那个。 是的，是的。 哦， 只不过它是辣版的炒菜味儿。 对，所以昨天我去完，我发现就是出来身上没有太多味儿，但在里面吃的挺香，而且它偏甜，特适合我。 你吃的是什么？是那种油锅还是牛油锅还是菜籽油锅？那个辣的 鸳鸯吧。 就鸳鸯的那块红的是什么？ 哦， 是牛 油 的啊。 他们家就好像就没有区分 鸳鸯的原因。就我这么不能吃辣，我也没有吃那个白汤的地方。 我的底线是微辣，并不是鸳鸯，是吗？ 我可以吃很辣的部分，因为发现只要有好的香油 啊，对， 就是真的可以解腻。 对，对嗯，我是自从吃重庆火锅，然后爱上吃蚝油了。 哎，我也是，我 原来不爱吃蚝油， 哎，北京人 不拉筋，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北京人的口就是偏甜。 啊， 你看烤鸭，大家喜欢吃点甜面酱。 对， 老 北 糖， 老北京鸡肉卷儿为什么喜欢吃？因为那也是甜面酱。 啊， 吃老北京鸡肉卷 甜咸口。 对，咸鲜甜鲜。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咱去上海的时候，浓油赤酱也可以，因为它也偏甜。 哎，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对，所以北京人是偏点甜的。 自己说饿了。 哎，刚才听孟莹和那个小燕儿聊的，他们两个推荐，一个是居酒屋，一个是那个 Fusion 的这种。 对，赫赫该你了。 对 Fusion 这个，我其实是想推荐两家，我迅速的把语速调快。 好， 因为我每年自己，因为我英文名字叫 后边45分钟都是你的，你说吧。 哦，真的吗？好好好，我就会就是有一个自己评星，说我今年把最好吃的一家餐厅，就 Hadi's Best Restaurant， 就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榜单。 自己个儿的米其林， 哎，自己个儿的米， 赫赫 对，自己个儿的米其林。今年的话，我很发愁，我是有两家都很好吃，一家是一个也是一个日式居酒屋，另外一家也是一个比较 fusion 的一个小餐厅。咱先说那个孟莹的那，刚刚你是聊这个居酒屋啊，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有一天下午，前一段时间就一直在加班， 加班自己特别累，然后我就给自己偷偷的放了一天假，然后剪完头发以后中午就觉得我前一段时间太累了，我得犒劳一下自己，我要吃日料，然后我就在 叫我 你发头发怎么不抓一下呢，真是你说我们的全跑题了， 对， 抓一下抓一下， 那天中午我是在那个西单附近，然后我就是搜了一下方圆几公里，然后也还是拿那个价格先稍微筛选了一下，因为觉得自己一个人吃要吃的好一些，犒劳一下自己，然后就搜到了一家， 一会儿可以带上我们，可以把人均降下来一些， 人均降下来， 带上咱们人均就更高了， 就更高了。 不不，我说的人均降下来总数不变，咱们都不挑的，你说是不是孟莹莹？你说是不是？ 反正他带上我吃吃什么我都不挑， 不挑不挑 不挑不挑。然后我就搜到了一家， 他 在 说回来真不容易， 他是在那个后海，哎，是后海，对，后海那边。嗯，然后我只是去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态度，因为后海那边可能更多是游客呀、什么之类的，去的地方可能没有这么的正宗。然后我七拐八拐七拐八拐终于到了那家，过了银锭桥，然后在胡同里拐了一个小地儿，那个小门脸不是特别起眼，非常的小，我就进去去吃去了。我只是想吃完了我就赶紧走，下午还有事儿。然后我发现 结果 我三点进的店，我六点才出来。 哎呦，待那么久 吗？ 我没喝，我先吃了一顿。我吃完一顿以后，我又叫了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一个好朋友去，我们两个人又在那边吃了一顿。因为就是我当时在吃的时候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点点刺身啊什么的，我觉得就还好，就是正常的。然后那个老板开始给我上了一个鸡蛋卷儿，还有一个是那个银鳕鱼， 那个tamagoyaki，就是厚蛋。 是正常的。然后那个老板开始给我上了一个鸡蛋卷儿，还有一个是那个银鳕鱼 锦烧 tamagoyaki， 就是厚蛋烧， 厚蛋烧、对，玉子烧。然后他又给我又点了一个深海蝶鱼翅，然后又点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金西烧，那个银鳕鱼金西烧。 哇，金西烧好好吃、 他就是 一个人吃的好好啊，他一个人吃的好好啊，你可以少两个菜带上我们吗？ 我全吃了，然后等 家仇恨， 就我都不说就点什么刺身，反正我全吃了。我就在对他的这个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酱汁嘛，因为你要去居酒屋可能吃刺身会少一些，会还是要点些小菜吃。 对对对对， 他的那个蝶鱼翅和那个金西烧银鳕鱼金西烧真的是惊艳到我了，还有他们家的牛舌、厚牛舌。 哦，我特别爱吃厚牛舌。 他们家厚牛这三道菜都是有汁的嘛，三道菜的汁都非常的味道非常重，但是 汁还是有汁儿， 汁儿啊，有汁儿，哎，怎么回事？就非得让我说北京话，有汁儿的。然后呢，三个汁儿的颜色都非常重，我以为是一样的汁儿，但是发现三个汁儿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啊、 非常好吃，就惊艳到我，就说有点厉害。 是那种汁就跟食材本身非常搭的那种和谐。 是它会让我觉得我隐约，因为在后海那边的胡同里嘛，我说哎，我怎么置身在京都？就是 味道穿越感了， 对，味道非常的很追那个日本的味道。然后我就问老板，老板在日本待了12年，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厨师，他是一线厨师。 他是日本人吗？ 他是中国人， 中国人。 对， 我对牛舌这事是有多馋吗？ 他们家牛舌厉害死了。 我上次为了吃牛舌，特意跑了一趟仙台，就从东京坐他们的高铁，就新干线， 高铁， 坐一个小时吧，我忘了。我就是为了去吃的牛舌，但真特别好。 是煎的牛舌还是酱的那种？ 是烤的、是厚的，然后上面打花刀，然后切片拿炭火一烤，就你吃的时候又会有软嫩，又会有那个劲儿。就如果你薄切牛， 北京有一家这个吃日式烧肉的， 带我去啊！你去买回来。就真的是牛舌，真的是就属于我十大挚爱之一 之一是吗？那家我说在那个后海那家日料店，他们家牛舌非常厚的，且它不是煎的。不止一指半吧， 一指半 厚。它不光是那个什么厚，它还非常嫩，因为它不是烤的，它是炖的，它的酱汁非常的浓。吃进去以后，我跟另外的一个朋友过来，他说怎么感觉在跟牛在接吻，实在是口感实在太明确，太好吃了， 感觉到嘴里会很绵软的那种。 它前面咬进去很嫩，但是它因为牛舌，我觉得啊，牛舌好吃是它那个劲道， 王艳艳，你觉不觉得咱俩很尴尬？ 请问 谁是主持人。 好，那就我就这个日料店就画一个句号。 他俩在吃牛舌，彼此在吃。 他们俩说着说着就对视着笑。我第一次觉得我在直播间是如此的多余，好尴尬。 因为确实饿了。喝下一个，这个牛舌画一圈画一圈。 赫赫，你有没有照片发给我？我们的 Apple TV 连接突然就修好了。 啊， 你有没有就是在这家店有一些美味的图片？ 我来搜一下， 好 看一下。 你现在找，赶紧发到我，哎，让孟莹莹建一个群，赶紧把照片发到群里。 微信， 哎， 又暴露了，你知道都是塑料的，你知道一切都是塑料的。 哎呀，这家好像是没有照， 你也没发我，偷摸吃好吃的都不带我。 对，我不敢， 主要是对怕你知道， 对怕他知道呀。 但是我们是这样，就是他。上次去日本，大半夜， 哎， 真的有哎！ 你先发着，然后孟莹莹讲讲他在日本的事儿 啊。就是我们上次去日本，就是他上次去的时候，就大夜里十一点多就奔十二点了，啪啪给我发两张图，然后说 啪啪给你发两张图， 说哎，你猜这是什么？我当时都睡了，那几天睡得特别早，要冬天睡得特别早。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我早起，我说哎，这是不是马肉？那个我没看出来。他说真厉害，不愧是干这行的 啊！你一看就能看出是马肉。 你想他去了吃牛肉能给我发呀？ 对， 其实他肯定是发的稀奇古怪的，我就大概蒙了一下，日本能够吃到哪一种国内吃不到的，然后结果让我蒙对了。 马肉刺身，就感觉 马肉还有刺身， 马肉刺身吃起来它的味道很浓，但是不好嚼，嚼完以后它的那些肉的那种汁水都没了，以后它的纤维还在嘴里， 就是吃 很 瘦，风靡风潮的那个 那种感觉，对， 干 是不是很瘦， 它很 柴， 很它不柴，它的纤维很多，你就嚼完了以后，你的那个比如说那种什么血的味道、血的味道和那个肉的东西你都咽下去了，然后你嘴里就会有一些纤维在，你就会一直在嚼，就感觉在嚼一块肉味的泡泡糖， 肉味的 泡泡糖。 对，所以他们那个就是在居酒屋那些日本人，他们喝酒就会点一份马肉刺身，因为他就可能嚼很长时间，就跟咱们风干牛肉似的。 我想起一事，想起我爸说过去穷喝酒没钱买下酒菜，来根铁钉 子，铁钉子还得是酱油厂钉酱油桶的铁钉子， 就有点锈的。 咱们看看图片啊，看有了。 这个唯一一张还就是照了这个牛舌的这张照片。 哎，你们不说我们这个系统真的很神奇吗？ 很神奇， 现发现有哦。看这个就是啊， 对， 其实看上去就酱汁挺浓郁挺入味的样子， 对，它非常的嫩， 它也低温慢煮的吧。 他我没问人家，不好意思问人家，就是你知道，就是不是很熟，刚第一次去就打听人家怎么去做的话，我个人觉得会不礼貌，所以就没问他们。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印象里这个马的这个，因为它运动量比较大，它体脂很低。对吧，所以它紧实，它的 鹿肉也是，就是它 人家都说鹿肉特别好吃是吗？ 鹿我 有人说北欧的驯鹿肉，上期的嘉宾 没吃过那么贵的。但是现在中国有很多都是养殖鹿， 梅花鹿 啊，对，养殖的就是肉鹿。然后前些日子吃了一个清真的馆子，在元太都那边，然后他们家有一个罐焖鹿肉，哎，特别好吃，他用的是鹿腿，就是牛腱的，他用的是鹿腱的，那是生炒，炒是清真的嘛，它血水什么都很干净了啊，它就是生炒完了加那个浓汤吊的高汤，特别好吃，特别嫩，叫一锦园，推荐给大家。 哇，一锦园，我们下个时段好好跟大家说说一锦园的事儿。既然我们这个系统恢复了，咱们把刚才没看的那图片恢复一下给大家。炸酱面那个，大家肯定觉得我够着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所以呢，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点，我现在连上啊，然后给大家看看。哎呦，倒不过来，好吧，就这样吧。稍微给大家放大一点，是不是就能看见？这个是炸酱面，然后呢，这个是刚才说的旁边是豆汁儿啊， 胡同春日 是吧？ 对， 这个还没有下载出来。哎，这个是三文鱼， 三文鱼，对。 哦，这个是我们重点推的那个，旁边这个红的，我一直想问是 胡萝卜， 杨梅吧？这个是 小胡萝卜 那 红 黑色那个红色那个是 桑葚儿。 不，那小杨梅 啊，是杨 梅。 我原来刚才说的咸，我们以为是咸菜疙瘩。 没有没有，他是把那个咸菜疙瘩打成那个酱汁儿了。 反正总体来说，这是一个 对 很不错的选择。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到这个隐士蝶院去小酌一杯，甚至可以约上这个哈， 对 啊，那位约会一下， 对，可以拍拍景儿。 哎呦，反正刚才听你们仨人说完之后， 这个时段刚才很多人发了短啊， 对 啊，那位约会一下， 对，可以拍拍景儿。 哟，反正刚才听你们仨人说完之后，这个时段刚才很多人发了短信，也没时间跟大家互动，大家都是说就馋了我没有馋自己是吧， 光听我们俩摆 了。特别的好。那个赫赫同学，你有什么照片一会儿广告时间段再继续发来。 哎，好好， 咱们现在连接着呢，可好，可顺畅了， 可顺畅了。 睡前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视频，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寻找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视频。同样欢迎大家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以及微博搜索活力982，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场情况。刚才我那个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平台上也看到好多朋友的留言，我稍微找找啊，是谁来了，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逗的事儿。我记得我刚才是看见了一个，然后呢由于哦，有一位脏脏的同学说这位男生明显保养得很好。请问吃了什么？ 牛舌 胶原 马肉。明显保养吃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正常饮食就好，正常饮食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工作压力大呀，然后生活节奏快，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你没有办法去补充，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能会去补充一些维生素的，这些维生素片，综合维生素片大家要吃一吃。 吃保健品， 保健品 对吃，我也 我以为是食补呢， 就是养生 都有。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生活越好了，还是希望大家从食材的选择上面吃点一个新鲜的， 对， 讲究的 吃精、 吃精。 其实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叫保持食物多样性。 嗯， 就是你每天比如说我爱吃面条，那也不能天天吃面条，对吧？ 你是多样性的。 哎，我特别多样性。就是每天要吃至少10样到15样东西，就比如说大米算一样啊，肉算一样，然后白菜算一样，然后 那么不能吃15样白菜，15种白菜是不行， 就15种东西、就这样的话保持你身上身体所有的平衡，就其实就是补充一个你身体的平衡，就比如说维生素啊或者什么膳食纤维啊，就保持一个平衡的量，就是你别说我爱吃牛肉我见天吃牛肉也不行，我爱吃海鲜我见天吃海鲜也不行， 嗯， 就是保持尽量每天平衡。有时候晚上发现自己熟，哎，今儿也不知道吃几样，吃一桃吧，然后再找半拉西红柿。 不是，这个是你给你自己晚上再吃找借口。 我一般晚上回家就不会再吃， 真的 家里只有西红柿。 不，除了西红柿还蛮多的。 刚才那个风三 A 在网上刚才说了一句，说多样性的意思就是每天吃麻辣烫，你觉得可以吗？麻辣烫里有很多样。 但是这样，如果你每天吃麻辣烫，你今儿吃麻辣的，明儿要吃酸辣的， 明天吃烫， 后要吃甜辣的，然后吃带烫的和麻辣拌。 昨天吃麻辣，今天吃烫。因为就这种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很多种蔬菜水果大集结的东西嘛， 你拿水果做麻辣烫。 蔬菜大集结的吧， 还有丸子大集结。 但虽然就说啊，这个品种够多了，但是油很重要， 对， 还有水汤啊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您要爱吃这口不如在家自己弄呢， 就是其实就是吃呗。对， 真没想到从梦莹嘴里还能说出食物多样性这样的话。 我基本上不太挑食，我只有几样东西 看出来 就不吃，就是我几样东西不吃，除了这几样之外我其他基本上不忌口。 好，下个时段和大家聊聊这个易锦源的话题，应该是一个回民朋友会喜欢的话题，也是喜欢牛羊肉的朋友的一个好话题。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我和三位好朋友将会一起开启京城搜市集，我们稍后见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再次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好朋友，首先这一位来自美食地图编导孟莹，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欢迎。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再次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好朋友，首先这一位来自美食地图编导孟莹，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欢迎孟莹。另外这一位来自鹦鹉厨房温赫赫，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赫赫。 最后这一位来自于美食达人王燕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燕。 三位今天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京城里面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小吃食，或者是一些刚刚开业的小馆子，可能带朋友去搜索和探寻一下，希望为大家这个周末时分找不着馆子的时候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和计划，一些备选吧算是。然后刚才我们既然聊到了饮食这个多样性的话题，好像就带出了健康两个字，不得不很难跟孟莹同学连接在一起，但是孟莹同学要分享一家健康的，好像就是跟您如果最近想断食想减肥有点关系，是不是 啊？就断食不用啊，就减肥减脂减脂。 好，嗯，对于姑娘来说这个减肥是一辈子的话题， 哎， 啊， 对，见面先分享酵素再吃吧。 所以推荐这家馆子是 啊，这家馆子是一家轻食馆子，在三里屯的SOHO B1，叫成全轻食。他们家是也是我们美食地图就是做节目嘛，大家也知道是吧，然后我们会不停的去探店去拍摄节目，也是为大家带来这种美食推荐的餐厅。然后他们是我在三里屯溜的碰巧碰到的， 搜出来的， 哎，就不是搜出来，就是过马路，就是他是从通营的 B1 出来那个口，然后我正好一出来我说哎这儿有一轻食馆，然后我说进去自己尝尝吧。 你能路过一个轻食馆进去尝一尝？ 一开始没以为是轻食。结果一进去特别简单，我就点了一个沙拉。我特别爱吃虾，就是我朋友都知道，就是我小到虾米皮啊。 刚说完轻食，然后吃虾。 我是从虾米小到虾米皮，大到澳洲龙虾，我都爱吃。然后就点了一个希腊酸奶鲜虾沙拉。我就想那个，哎，酸奶，我爱吃酸奶，鲜虾，哎，不错。但是那沙拉有点少，我点了一鸡翅，结果我没吃了。就 啊，那得多！你是点的是家庭装那种吗？ 没有没有，就是 个人装，就全家桶。 我的印象中的沙拉应该都是哎量很小。 孟莹，不是我挑事儿啊，我要是你，我不能忍他这话。 下了直播再说。就是我印象中的沙拉应该都是量很小，差不多一小碗，有一个半巴掌这么长，是吧？然后底下有点菜叶，上面给你放点。结果他们家这个量非常大，有一大脸盆，就是你看我脸够大了吧？就这么大一盆，它倍儿深，一盏厚，它底下是七种蔬菜的基底，然后有希腊酸奶，有虾，有面包片，有干的蔬果，然后给你配的酱汁你也可以选。现在就是原来我们都会吃什么沙拉酱是吧？那种热量比较高，现在比较流行吃什么 油醋汁儿。 哎，或者那个什么烘焙芝麻的那个，他们家你可以选，而且特别好，是菜单上给你标明这个菜多少卡路里，那个菜多少卡路里。 哎呦，最讨厌这种添堵的说明。 但是你吃完了你吃不了，你就发现比如说他一个沙拉500卡，哎，我没吃了，可能他吃了300，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营养会很均衡。 所以刚才你就说那个饮食要多样性，所以这一份儿它就有15种了， 然后我就可以剩下的都吃肉。 为了完成多样性，就先吃一个十五样东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沙拉。 它一盘沙拉绝对不止十五样。 然后就剩下的肚子 吃肉， 只吃肉。 对，微量元素饱足了。 对， 我不得不说，你说剩一颗吃肉那时候的眼神，跟说十五种蔬菜的时候眼神不一样。 有没有感觉能放光？ 有， 狼的本性。 应该有图片。 有有有，我们看看啊，其中有这么几种，咱们挨个看一看。先看烤牛肉沙拉怎么样？嗯，哎呦，这个拍的还真不错呀， 好看。就是我觉得颜值很高。 这盆有那么大吗？ 我这么大，不知道宽这么宽，我就这么大，我脸这么大。 你是为了把这个旁边小配菜拍进去，所以才把它搁在中间的，对不对？ 就是这些是我从人家网上当的图，但是它上面的食材里面都有。 嗯， 你看这一份烤牛肉沙啊，就是碳水化合物的干豆面包片，然后蔬果的脆片，然后牛肉、牛油果，包括下面的蔬菜基底，还有西红柿啊，什么豌豆、红腰豆，就是你基本上能健身教练告诉你吃什么，这一盆都有。 哦，下面 然后你就给他打个卡，说我吃了，然后把这盆吃完，然后下一顿吃别的去。 哇，这盆挺棒的，三文鱼、鲑鱼子沙拉。 对，这份就是高蛋白质的，他们家是高蛋白质、低碳水，然后高纤维的一个搭配。你看这个三文鱼，就是他们家是没有生的三文鱼，因为我不吃生的三文鱼。 他们家是熏过的， 对，就是烟熏三文鱼， 哦， 就是让不吃生食的人会顾虑会少一些， 微熏一下。 哎，对，嗯，微熏好像该喝了。 下面这个是希腊，嗯， 对，这个就是我说的希腊酸奶鲜虾沙拉，是不是超美？超美！ 哇，这个真的不错，上面又还有水果的草莓。 对，就是草莓希腊酸奶，然后这边是阿根廷的红虾，阿根廷红虾也是轻轻的拿开水和柠檬汁过了一下，刚刚断生，但还保持很嫩的状态。然后中间是蔬果的脆片，但是你看底下是都是七种蔬菜的混合蔬菜。 哇，这个看上去真的不赖，说实话 是可以吃饱的沙拉。 对，而且我告诉你，他们家人均消费啊，嗯，最便宜的沙拉一大盆38。 哦， 这怎么能做得下来呀？ 就是老板说我干一个月赔了2万块钱，我说图什么呀？说就是想不知道，因为他原来不是做餐饮的，他原来是做在酒店， 嗯， 他就说就是因为原来他为什么做轻食， 嗯， 他原来特别胖，后来就是健身，然后发现健身餐都特别难吃，没味儿，肉也柴，然后草也不好吃，然后说算了，自己个儿弄一个吧，然后 自己个儿弄一个， 然后就跟几个哥们儿原来都是酒店出来的，自己个儿开了这么一个， 哦， 然后他现在特别 好，他自己也吃是不是？ 他每天。就是他现在健身的很好了啊，但是他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就只吃自己家的东西，因为他说油、嗯、盐、菜、肉我自己都能保证干净新鲜，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现在的市面上轻食馆特别多，但是他可能只是打着轻食这个招牌，他真的是不是营养均衡或者有这种低脂肪低热量的这种效果不好说，但是老板据说减肥前减肥后有很大区别。 我的妈呀，就换了一人 了。他给我发照片了，咱们来看看啊，这轻食馆的老板前 就减肥前 前老板后老板， 这是他们家宝宝， 他们俩还穿了个亲子装是吧？ 对对对，你看就很爸爸的样子， 能看出肚子哈， 哎，脸圆圆的。 就是，他们家儿子是一个道具是吗？想挡住肚子。 这会儿好像大概180斤吧， 180斤。好，咱们看老板减肥后第一张， 这张照片是 右边吗？ 上个月发的， 右边吗？ 左边是他媳妇儿，是嫂子 啊， 是他 吗？是 六块腹肌哦， 啊， 这是练了多久的时候？ 有一年吧， 就吃他们家的轻食，在 家 锻炼， 锻炼，对对对， 好有恒心， 我的天哪！ 对，这个是 一下子变成了型男， 而且你看，就是带着媳妇儿一块儿健身，就两个人特别搭。 再看看近景， 对，然后这个是。前两天发我的，在健身房。 你不会是偷偷摸摸上人家朋友圈考下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 你看竖版照片很像吗？ 然后因为我那会儿就是减肥了一段时间，要求我每天吃什么都拍给他， 嗯， 然后互相监督体重，然后我拍了一个月，然后就是打个卡发给健身教练，然后再出去吃去。 自掩耳盗铃， 一叶障目， 一叶障目。 但我很开心，我偷嘴凑得很开心。但我一个月只瘦了2公斤。 那现在呢？ 那也可以。 现在基本上感冒3天瘦8斤。 怎么说呢？ 就馋， 真的就是馋， 和人家一块儿减肥，然后人家现在是这样， 人家脱胎换骨， 你现在还是那个你。 我要保持本我，是不是？ 你看他们家其实也不光是沙拉，其实也有一些大家喜欢的，有一点微油炸的东西，比如说有香烤的东西。 哎，有烤的，有烤 的。我看有一张照片是香烤 炸的，没有，有烤的。 烤就是烤啊和煎要比油炸要 好多， 因为英文里面是有区别的哈。这个油炸是 deep fried， 就是深油炸。然后呢，像煎呢，其实就是油平底锅煎一下，所以其实差别还是有的。然后烤呢，肯定比煎和炸都要强得多。但是其实尽量少盐少油，这个是一个健身健康的一个标准。 对，我曾经跟他说，我说你要想提高营业额，就趁你那个就是下午两点到五点不忙的时候上点甜品。他说不行，上不了甜品，甜品不符合我一个轻食的一个概念。然后我说那你上点胡萝卜蛋糕，说不行，那太难吃了， 太素了。 没看他们家没有胡萝卜吗？ 太寡得慌了。 没看他们家没有胡萝卜？ 哎，胡萝卜其实健康，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不爱吃。这事儿就是说，你妈从小教你吃饭，说你挑食，但是为什么大人从来不挑食？因为他们买菜的时候从来不买自己不爱吃的。 哎，您说的好哎， 有没有这道理？ 哎， 嗯，我一姐们儿特别爱吃皮蛋豆腐，后来她那个就是他们家常吃胡萝卜，她说我不爱吃，她妈就说不能不吃胡萝卜，胡萝卜对身体好，对眼睛好。后来她就突然有一天说，哎妈，咱家怎么从来没做过皮蛋豆腐呀？说咱俩买俩松花蛋吧。他妈说因为我不爱吃啊，从来没买过松花蛋。 哦，真的，对， 是不是感觉从小是被坑打的， 被骗了感觉？凭什么要求我不挑食？原来是这个梗。哎，今天这是最大的收获。好，说完轻食，咱们再推荐下一个餐厅吧。我看到了一些照片，就是罐儿焖鹿肉，这是哪家餐厅？看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锦园这个鹿肉。对，这个菜真的好好吃。 一锦园我同事啊有两口子是回民， 哎， 然后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在那儿办的。我其实对 北京清真菜其实不太多，屈指可数那么几个大几馆那儿，而且他们家就是纯清真，然后而且环境特别好，而且婚宴特别好， 而且是个老字号，也是， 哎，对，也有个有年头了， 在北三环， 在元大都成员遗址的东门， 南二环吗？ 东北那是我 北 家南二环， 元大都 东 在北边， 那个， 北三环， 东北三环太阳宫那附近， 对， 太阳宫商务居那附近， 对， 对，对，对，对。 您刚刚看这个图片，哎呦喂，他们家我觉得啊，虽然老字号，但是在摆盘出品方面 很讲究， 很讲究的， 对对对，他们这个汤整体是就是汤头很浓郁的，吊了很久，而且是拿烤过的鸡吊的，然后这样的汤头就会金黄，让鸡的味道很浓。然后这个鹿肉和鹿筋也都是就是养殖的，它是生炒，然后用的是鹿腿肉，就会不让你感觉那么，口感那么单一 Q 弹， 就该有筋道筋道，该有软嫩软嫩，对，就是很适合就是怎么说呢，男女老少吧，人家老人也能吃，孩子也能吃这种菜，对。 然后这个是， 这个叫馕包羊肉，是 羊肉饼是吗？ 就里边的羊肉馅儿，但是羊肉丁，然后加了点洋葱什么做的，它外面是刷了一层蛋黄，就有点像咱 煎的那种， 不是烤的，就酥皮点心 啊， 就是你知道那个什么， 这个是烤出来的， 外边不是会有一层蛋黄， 刷层蛋液， 哎，对，就是那个感觉，而且整体的口感都是里边羊肉会很嫩很多汁，然后外面是那种很松软，但是有一点点小酥皮儿，就是这个，就老板说我自己没事，老板也减肥嘛，说没事我自己偷摸这样后厨给我烤一张，吃一天不敢吃太多，一天就是一会儿来一角，一会儿来一角。 那你知道这饼和馕的区别，就是一个烤出来的，一个是平底锅烙 出来 的， 对 啊，所以为什么叫馕，就因为它是烤的哈， 它是有坑，馕坑， 但它不是那种贴上的， 它是那样的， 那样的 啊，就跟披萨， 哎， 你俩好有默契，姿势都是一块 馋 的呀， 太馋，关键我们俩 就是馋，就是馋，对， 有，我看下一个酿皮儿。 哎，这个因为老板是兰州人 哦， 酿皮儿、酿皮子，反正就那几样东西，反正都是那边的， 主要是调味儿，酿皮儿 调味儿。 其实皮子也很重要， 是吗？ 因为有一些皮子它是发面发散的， 嗯， 然后酿皮的话，比如说像那个西北那边的酿皮，好吃是好吃在它扎实有口感，它 Q， 就是你拿筷子夹起来，噔 噔 噔 噔 噔， 这是筋道， 筋道，对，有一些咱们比如说在小摊买的话，你搁嘴里拿这个嘴唇一抿，对，它就断了，那个就不好吃。 嗯，这个还是有一点 不好吃， 有点劲儿， 不好吃， 不好吃， 不好吃， 好吃 啊，不好吃，好吃， 这就特好吃， 后边这特好吃，羊排， 哎呦，这特好吃。 凑合吧，别好吃。 哎，这看就特好吃。 对，但是羊排秋天不多说，是不是该补补？就是 羊肉这个东西简直一年四季都适合吃，温补嘛。 不是，你一年四季都能找点辙吃。夏天得出出汗，秋天补一补，冬天暖暖身，春天换季了得吃点应季的。 你看这羊排照片就能看出来，它应该经过复炸，所以它呢没有一吃一口油这种口感。 哎，对，就整个很酥，然后上面也放了这种辣，稍微辣一点调味儿，就会让你稍微眼还是眼一点。 哎，我看这个它这个辣椒应该也是那种脆脆厚厚的那种辣椒，能吃那种吧？ 对，就是有点像那个黄飞鸿。 哦，黄飞鸿 里面那辣椒跟花米， 就这基本上就可以打包辣椒回家再炒一顿。 你都打包不回辣椒，你路上就吃。 都吃了，嘎嘣脆。 哎，我记得有一些酒吧就是拿这个辣椒直接就炒炒完了之后放在那儿，刚当那个配酒的小食用，对吧？对， 对， 对吧？对，对吧？ 对，主要还有花生米呢。 对，哦，还是黄飞鸿。这行不行？刚才我的搭档 Mr. 常来一句，哎，问大人好， 常二好，常二好。 哎呦，真是！我看了，就是除了这些大硬菜之外，还是有小甜点，比如这是芸豆糕，对吧？ 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中餐西做，就是它是把芸豆打成了浆，然后做成有点像慕斯蛋糕的那种，但是上面是配的是干果，就是我感觉就像那每日坚果一袋，什么都有，然后这一盘你就可以满足我说15种，是不是？ 哎，这个我就觉得特别 甜， 特别好吃，应该 这个不甜。 它中间那白的是奶油吗？还是酸奶？ 酸类似于酸奶的那种，不是那么酸。 酸奶油 就应该，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应该是那种就是西北自己发酵的那种。 啊、哦，也还是那种酸奶， 那就纯酸奶， 纯酸奶， 反正就不是特酸，那也不是特甜。 哎，赫赫他不知道， 啊、他不知道， 对对对， 别为难他了。 你是不是我带你去？ 哎去， 那我换那日料， 可以可以。 哎呦，这一下一锦园就分享完了，最后还有一家特别值得说的，之前那个谁大莹说了，一定得说说， 一定得说，我们节目还有十几分钟啊， 来得及， 加快语速给你们说一下， 葡萄酒俱乐部 下面不是广告时间。这个是这样，这个是开了没多久，他在西什库大街附近，叫 SIP 葡萄酒俱乐部。 SIP 我也不知道这三字母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叫这名儿。就在西什库旁边，就是你小时候吃过那冷面吗？冷面旁边那路往北走，马路边上就是，就特别不起眼，一个灰房子的一个小门脸。 西四那一段， 就是 西什库在哪儿？怎么那么耳熟？ 西什库就是不是 北京 那冷面， 四中 是四中往南， 四中往南， 往东往南。 那个北大妇产医院附近。 哦， 没说我不知道。 对对对，是 那块是吧？ 平安大街上， 不在平安大街，平安大街往南。 哦，平安大街往南，那我知道了， 就府右街顶到头，左拐再右拐。 哇塞，完了，没有认识路的，好，咱们说菜吧。 哎，哎说菜。他们家这样，就是首先整体环境，然后感觉你想，西什库那边都是平房，楼房也就板楼6层，对吧？他们家是有4层。哎，不对，1、2、3、4，对，怎么叫4层呢？地上3层，地下1层。它地下是一个酒库。 酒窖， 恒温恒湿，就你进去想买酒可以先关门，然后人家就是有包括自己庄园的酒、自己品牌的酒，还有什么什么酒，而且都不贵，就是在目前这个红酒价格就是 虚高的， 很虚高的状态， 性价比很高， 性价比很高，而且酒都很好，然后你的侍酒师也会对于你当天点的餐食来给你搭配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酒，比如夏天我们喝点白葡萄酒雷司令啊什么的，对吧？ 啊，雷司令 啊，对，然后冬天了可以喝一些单宁比较重的这种红酒啊，是吧？就他们都会给你配很好 一些推荐。 对，这个是酒窖，然后 看看酒窖。 对，这酒窖，这是，哎呦，我那天后悔了，我开车去的。 哎呦，你这个赔钱， 为什么没叫我？啊，为什么没叫我？ 先叫你，酒窖都没了，都得哭。 你看这个酒窖现在有瓶，过两天再一拍就是空的， 就只剩瓶了。 对，就只剩瓶里边糖水。对，这些都是我拍一小部分。 这有个酒鼻子是什么意思？ 哎，这个酒鼻子是他们家一进门你能看到，酒鼻子它是每一个东西来让你的嗅觉定性这个味道是什么，比如说荔枝应该是什么味儿，巧克力应该是什么味儿，那个月季花应该是什么味儿？ 哦，标准答案。 哎，对，就是一个标配，它是有50款，就大概有2、3排，上下是装饰的，但它的颜色跟那个味道没有关系啊，它的颜色是它调配的，但这个味道就是你闻，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我拿那瓶盖闻那个荔枝是什么味儿，齁甜齁甜的。 对，我跟你说这个老板有心机哦， 对， 用各种味道啊把你的鼻子迷惑晕。 那他们是几个联合创始人，就一个管菜的，一个是专门管酒的，都是姑娘，特别好看的姑娘。对，然后他管酒的这个姑娘说，我要把这个葡萄酒推荐给大家，并不是傻喝， 对，你得喝出来个所以然， 你得喝出来所以然，比如说花果香 是什么香， 哎，然后这个那个 檀木香是什么香，坚果香是什么香。 对，所以你他要这个东西来让你有定性，这样你喝，比如说我给你推荐这个酒，哎，你好先生，这个酒是比如说是有坚果的香味，还有一些木香在里面，你喝不明白，你拿那闻闻对上了。 它这个酒鼻子就是一般，酒鼻子分很多种啊，就是比如说你要考初级品酒师、中级品酒师和高级品酒师不同的，那你可能自己要在家里买，比如说十个味道的酒鼻子，或者是25个味道或者50个味道的酒鼻子。它这个味道其实也不是咱们现实生活中说啊荔枝是什么味道，它还是要跟着就是你这个葡萄酒大概以后你要去喝到这个花香味是什么味儿，然后什么坚果味是什么味儿，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定性，让你自己有个概念。 哦， 对，要不然有人说我喝这是坚果味儿，然后可能其他人说我喝这是咸鸭蛋味儿，就不一样。你得有一个标准答案，就说这个就是坚果味儿。 你这两个例子说的特别有代表性。 坚果味儿，咸鸭蛋， 海南咸鸭蛋。 对对对对对。 第一个例子举出来，觉得这个人很洋气。第二个例子说完，哇，好 接地气的。 好，我们看看，说了半天酒了，他们家呢推荐酒是为了配碳、配餐、 配餐、 配碳。所以咱们看看 配餐 吃食。你看有很多菜，其实包括西方很多菜专门是配餐用的，比如说 tapas， 对 对不对吧？西班牙，咱们就看看他们家其实也有。咱们从餐前面包开始说哈。 对， 你看 这 个 面 包， 其实你看着很普通，对吧？就是一个小的开胃的面包， 但是配的有橄榄、坚果哦。 哎，这个是他们一个就是小食，也是免费的，有奶酪。橄榄、坚果，然后油醋，这个是开胃的一个餐前酒。这个面包你看着很普通吧？其实这个面包是找一个店订的，那个店正好我也认识，叫 Alicia， 在东直门，特别小一个门脸。 But 他们家所有的面包都是手工制，每天就那么多。每天姐姐发朋友圈说今天有什么有什么什么，下午 sold out， 卖完了， 卖完了。 然后是。这个朋友跟那个朋友，这个老板跟那个朋友订了很久，才能订到他们家手工做的无花果的这个面包。 哦，他们就是定制，常年合作，所以才有这种特别的推荐。而且 人家都不订，就卖散客，不给餐厅供。 对， 供不过来。 对，供不过来，好像你说，哎，去订一个吧，跟我来点儿，每天跟我来点儿，求了半天。 你演的特像。你知道，其实无花果面包、餐前面包，在一般真的只有上档次的。法式西餐厅里才会吃得到， 对，然后真的就是这个面包是我推荐，因为我有时候啊，他们那个面包店不在东直门吗？我让老板给我来俩可露丽，来俩柠檬塔，来两根法棍，闪送到 我家。你真的在减肥吗？ 你真的每天要饮食多样性吗？每天15种蔬菜，再吃大牛肉，然后结果这是甜份的吗？ 它是15种甜品和。 七种甜品，7种肉，再加1种面包。 这面包可不止1种了，我听上去就好几种了。 分开好几天吃。 我不信，剩不下东西，存不下东西。 其实很多餐厅啊，虽然面包是送的，但是对于送的餐前面包，如果他做的用心，你可以看到老板对于做菜方面的那种坚持和认真。 对， 他的要求不同，因为一些西餐厅的话，比如说像一些大菜的话，一个是厨师的一个手艺，还有一个是他原材料本身的一个新鲜程度或者它的等级。那比如说像一些细节、一些小食、酱类的，那酱类你可以买去买现成的，也可以大厨来 chef 来去调一下他自己的酱，还有包括就是他的饼房的这些出品的甜品和面包。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看这个餐前面包是可以看出老板的诚意的。 是的， 是的。 好，我们看看菜，这牛肉塔塔其实是很有名的，也是西班牙风格的啊。 对，因为他们家的大厨就联合创始人那个姑娘，她就是从巴塞罗那回来的。 巴塞罗那。 对，巴塞罗那。然后这个塔塔应该是用的是牛腩排， 而且它是完全生的吗？还是微煎过？ 完全生， 完全生。 你能想象它的味道是什么吗？ 我爱吃塔塔， 我很喜欢吃塔塔。 它的主味是柠檬香，就是你吃的时候，它的柠檬汁儿不是那种刺激口的酸，是香气很重要，像拿柠檬叶做的那种，就是让你整个。 是柠檬叶的香还是柠檬皮的香？ 都有。 它整个就是拿柠檬味道做基底，就是肉质它切得很小嘛，不会说咬不动或者什么很嫩，然后你吃是很香气很足，但不是肉的油脂香，因为它是开胃嘛，就是拿柠檬这种香代替，就会让你促进食欲来进行下一道菜。 而且很多人其实不吃不敢吃这个生肉，但是我们其实想说一下这个塔塔呀，虽然它是生的，就因为它生吃，所以对肉质本身食材要求会更加 高。对对 对, 对， 是的， 你一吃口感就能吃出来。 所以我每次都是拿那无花果面包㧟一勺这个。 就是无花果面包 大 肉夹馍， 得两片面包。 赫赫，你听见了吗？他每天吃的这多少种，咱们得炸，你 得炸， 越炸 越 多，越 聊越有。哎， 快结束了。 看看刚才说的 tapas， 哎，这个 叫 tapas， 在西班牙的时候，这个 tapas 各家都有自己的配方哈， 就没有重样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一个 A 级几、B 级几、C 级几那么一个选择，就是可以不停的变换组合。 他们家的 tapas 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就是肉。板牛肉炖得很烂，然后就是再撕碎，再拿酱料再包裹，这样。我记得我在巴塞罗那有一个就是步行街往上走，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啊，上坡左手边一个，我早上起10点去的，然后正好赶上人家早点的结束，就尾声，吃了一波，就跟你似的歇了会儿，人家开始撤盘，哎呦呦，是不是营业结束了？是不是像咱早点摊似的，到点就该收了？哎，人一会儿吃完了又开始上，我又吃了一轮。 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就风格完全不一样。早点是早点，不赖吃是不赖吃。 他可能也是像咱们北京这种早点摊儿，是一个 收了， 对，不是这个 炸油条的锅收了，把蒸包子的屉收了，然后上炒勺。 这不是个巴塞罗那风格，怎么说成了这？ 然后就是 炒勺都 吃起来就特别挡口啊！说正事儿、就是， 好，赶紧抓紧时间，最后两道菜赶紧分享一下。三文鱼， 哇、哦，我吃生的三文鱼，我刚才说了，这个是拿橄榄油煎的，煎完之后这个酱汁的味道，到现在我也没琢磨明白。 我觉得煎三文鱼特别嚼火候，因为三文鱼啊特别适合生吃，它一旦煎容易肉质感觉柴。 我这么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我一个之前做厨师的朋友说的，你看三文鱼如果是一块或者两个整块搭上来的没有问题，如果发现有一个横截面的那种给你搭上来，是怎么着？它煎三文鱼翻，哎，断了，赶紧拿出来切一下，再给你码回去。没有问题，如果发现有一个横截面的那种给你搭上来，是怎么着？它煎三文鱼翻，哎，断了，赶紧拿出来切一下，再给你码回去。这个酱汁的味道是很香，然后但是我到现在也没猜出来有什么，是好像是水果的那种香气。 我看着有点像开心果酱，我觉得 有一应该 有 点开心果，有点罗勒， 牛油果有没有？ 不像牛油果那种 口感， 对，因为三文鱼的油脂就很丰富了，它要再配牛油果。 你别说，一般偏绿的话，一般不是牛油果就是开心果， 菠菜嘛。 菠菜和罗勒都会 面条， 菠菜会更绿一点，就这个颜色看上去有点像开心果酱。最后一道菜，哇、哦，炸鸡。 哦，这个炸鸡很神奇，你在一个这样的配红酒的餐厅能吃到一个炸鸡。 红酒配炸鸡啊， 啤酒配炸鸡， 一杯红酒配电影。、哦、那是配电影。sorry 我们这一期节目见证了赫赫和梦莹两个人一路撒狗粮的整个过程。我跟王燕是特别多余的，就是这个座次非常好啊。 这个炸鸡首先第一点， 没有 特别脆，就是因为我们家住西二环白尔坊广门那边，著名的白尔坊炸鸡就脆吧， 啊、哦，就是拐弯大鸡腿的那种。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家这个炸鸡里边肉汁很多，外面很脆，它底下有一个酱，我没有照到，又有点像甜辣酱，又有点像普通的番茄酱。 没时间了，反正到时候大家尝尝吧。再次感谢孟莹、赫赫还有王燕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梁山，这里是玩转世奇，今天聊特别开心，以后常来哦。 好， 感谢各位的听众，拜拜， 拜 拜。 拜 拜，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